好了，到这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旅途的最后为您送上一首爱情麻辣烫的插曲，陈升演唱的把悲伤留给自己。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我们的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搭乘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。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你的忧愁。如果这样说不出口，就把遗憾放在心中，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